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在

思念的酸都看淡，忍痛要习惯，生命就是一站一站。

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。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算不算爱情？什么声音？什么风景？触动了我的心？不太确定，不太相信，也忽然很想你。车轮在大路中高速前行，日落温柔头上像反光镜，收音机低音浅唱。 生命

闲呀，一辈子总操心，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在1999年春节晚会上，常回家看看，唱哭了在场所有的观众。在阖家欢乐的特别时刻，也是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。当然，这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。而《常回家看看》也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，就连老人小孩都会哼唱上两句。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，都忽略了这首歌的作者车行。在1995年，车行的父亲去世了。送走父亲之后，车行回想起曾经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，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。参加工作之前，他常常犟嘴惹老人生气，参加工作之后又很少回家。车行的很后悔，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。此后车行流着泪为父亲写了一首歌，叫《爸爸再见》。1996年，在一次坐火车出差的途中，车窗外的美好春色触动了车行，他又一次想到了父亲、母亲和家。他悄悄地抹去了泪珠，用笔写下了《常回家看看》这五个字。1998年初，车行将17首歌词借给了戚建波，其中呢就有这首《常回家看看》。接到歌词之后，戚建波深深地被《常回家看看》打动了，没读完就流下了眼泪。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，十几分钟曲子就谱完了。曲子谱好之后，戚建波打电话给车行，在电话中哼了一小段。车行说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常回家看看这句最朴实的话，对亲情做了最真实的表达。它既是父母饱含热泪的呼唤，也是奔波在外儿女挂在心头的期盼，既是歌曲的灵魂，又是点睛之笔。它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内心的回响，当然也触动了社会的脉搏，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，唤醒了大家回家的欲望。不知道这个春节你回家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红和蔡国庆的合唱《常回家看看》，同时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。 回家看 烦恼，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，向爸爸谈谈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选择放弃，即使再回头。

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。想得却不可得，情爱里无知者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。